是张宇演唱的《只想遇到一个人》，这首歌让我想起了木心的一篇散文《从前慢》。从前的日色变得慢，车马邮件都慢，一生只够爱一个人。 那些人在我心里经过，夏风来了又走，我的心慢了又空，快乐后寂寞。那些爱在我心里流过，恨得像一场梦，我一个人满街走，没有地方停留，只想遇到一个人，所以像飘荡的灵魂，一辈子浮浮又沉沉，只想遇到一个人，所以我等，相信会有一种缘分，知道谁是陪我的人，在我最慌乱的时候，有颗心 爱在我心里流过，短短像一场梦。我一个人慢节奏，没有地方停留，只想遇到一个人，所以我单相信会有一双眼神可以让心安安稳稳，不再像飘荡的灵魂，一辈子浮浮又沉沉，只想遇到一个人，所以我单相信

这首老歌是蔡琴演唱的《明月几时有》，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音乐广播千年阙歌，我是云云。这时段我们还将欣赏到陈淑桦的《窗外》，谢霆锋演唱的《旧伤口》，孙燕姿《真的》，陈奕迅的《好久不见》，和耳边我们听到的这一首王杰的经典老歌《我还是永远的爱着你》。 断绝来往，心里是多么的失望，我的一生是多么的苦，为何你不了解我，今后的我失去了是多么的寂寞，别了我的心上人，我还是永远地爱着你，今后的我是多么的可怜，有谁能了解 细选你的金曲王牌，千千曲歌。

天，我多么想和你见一面，看看你最近改变，不再去说从前，只是寒暄，对你说一句，只是说一句，好久不见。 不肯走，没有人要我的自由。别问为什么，就当是河的尽头。带着旧伤口，是我不肯走，没有尽头。 太空，淡淡的泡在水中。

爱你的必要。突然之间心血来潮，好想拥抱拥抱，不管爱我多少，我有爱你的必要，拥抱的需要。突然心血来潮，懒得寻找寻找，所有煎熬煎熬变得微不足道。你送给我的微笑，一个比一个苍老，我看到我明了。你亲吻我的嘴角，一次比一次潦草，我看到我明了。可是拥抱你比没人拥抱好，曾经爱过你比没有恋爱好，只要一切都不用去做比较，爱你的必要，拥抱你的需要。苍老，我看到我明了。你亲吻我的嘴角，一次比一次潦草，我看到我明了。可是拥抱你比没人拥抱好，曾经爱过你比没有恋爱好，只要一切都不用去做比较，爱你的必要，拥抱你的需要。 这是周传雄演唱的《心血来潮》，之前呢我们听到的是郑秀文的《值得》。今天雀哥继续来欣赏侯湘婷的经典老歌《一起去巴黎》。侯湘婷是一位很有才华的歌手，无论是可爱的曲风还是忧伤的旋律都能驾驭得很好。这首《一起去巴黎》散发着清新又浪漫的味道。 昨天我们决定，明年我们要一起去巴黎，不行，至少学会说一句我爱你。我想我还不够聪明，还好有你陪我旅行，要去巴黎。巴拉巴巴，昨天我们决定，明年我们要一起去巴黎，先锻炼体力，谁都不许感冒，不许生病，打工赚钱准备行李，带着地图坐上飞机，要去巴黎。是谁知道？明

首《清风徐来》，希望为您带去一丝清凉的感受。到这里，今天的千千阙歌节目也即将告一段落了。让我们来看看明早将欣赏到哪些经典好歌。蔡琴演唱的《恰似你的温柔》。张国荣《倩女幽魂》。 梦里依稀，依稀有泪。 徐小凤《每日怀念你》。 爱像轻烟似白云。 熊天平《大雨带我逃亡》。 爱你爱到不能后退，走到哪里都是崩溃。 钟慧《好想好好爱你》。 好想好好爱你，却没有权利。 王安格《不必太在意》。 你不必太在意。 张雨生和张惠妹合唱的《最爱的人伤我最深》。 我最深爱的人伤 叶倩文《焚心以火》。 让我写下诗。 张信哲《爱如潮水》。 我再也不愿见你在深夜里买醉。 王菲《玄牧》。 奔驰的木马让你忘了伤。 刘德华《吻别》。 我和你吻别在狂乱的夜。 那英《征服》。 就这样被你征服。 更多的精彩好歌就在明早5点到7点《千千阙歌》节目当中。今天节目的结束曲特别为您选择了这一首羽泉的经典老歌《心似狂潮》，我是云云，感谢您的收听，稍后欢迎继续收听北京音乐广播早安音乐秀，明早我们再会吧。 那个秋天有人心事飘摇，踏着落叶吟唱，忧郁合上了襟角，没有人肯定一定是爱情来到，来得太早，早的谁也没听到。无可否认，你曾是我生命中的主角，在青春某个片刻住在风暴，无法祈求老天给我缘分的回报，在思念的夜里，我心似狂潮， 心似狂潮，还要不停寻找，历经漂泊，追逐闪电风暴，秋去冬来，春天不会迟到。飘摇，心事飘摇，踏着落叶吟唱，忧郁合上的襟角，没有人肯定一定是爱情来到。 暑假来北京金鱼凤山温泉度假村泡冷雾泉，吃冰冰宴，看亲子夏令营，开别墅露台 party， 详情咨询010-6071-1188。 猴哥，狗年宴席喝啥酒啊？ 哦，嘿嘿嘿，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。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？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，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， 狗年送金狗酒，狗年旺旺旺。 猴哥，狗年宴席喝啥酒啊？ 哦，嘿嘿嘿，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。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？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，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， 狗年送金狗酒，狗年旺旺旺。 旅游去哪儿？去十三陵啊，观古迹，赏文物，览美景，品美食，看表演，德胜门872直达十三陵。 荟萃中外打击乐大师与新秀激情玩转千变万化的敲击世界，国家大剧院2018国际打击乐节，33首打击乐经典与新作。